这是个问题，这成了问题，你需要谁来认同吗？需要谁来验证吗？我就是幕后的主使，我就是狡诈的帮凶，我就是最致命的王牌，我就是未卜的先知，我就是孤注一掷的骰子，我就是一分扬眉的花招，我就是无穷必现的伎俩，我就是这个问题。社会是越来越复杂，难道社会是越来越邪恶了吗？蔓延的杂草即将被清除，可威胁是无处不在的，新的问题产生需要你去化解，新的矛盾产生需要你去化解，什么才是我们应去追寻的，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坚持的？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我就是幕后的主使，我就是狡诈的帮凶，我就是最致命的王牌，我就是未卜的先知。我想去对这个恭送德的时代给一记响亮的耳光，或是拍打冷水，因为我讨厌那些赞同的附和声，数千年来的奴颜卑屈，叫着你是否他妈进化了？社会真的是在繁荣吗？还只是只表面荣光的壳子？几千年的文明沉淀着炎黄子孙的耻辱史，昨日的创痛不已，在延续是谁翻身做了当家的主人？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，这是个问题，这是个问题，这成了问题，这是个问题，这成了问题。问题是我们不去站出来去指证你受辱的基因，问题是我们不敢站出来去质问你懦弱的人群，你的热血哪去了？你的热血哪去了？ 去了，哪儿去了？